机时代，融合新征程。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中提问，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参与，可以提出。我们在每天晚上北京城市广播播出的今夜思雨时节目中和大家来交流。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呢，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AM 1026。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力的听字，听听 FM， 搜索今夜思雨时，就方便您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您除了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微博中可以给我留言，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中来做解答。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董老师，一位男性哈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已婚，但是现在在婚内呢，感觉到了一份纠结哈。他说这个，他说是不是人漫长的一生中，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时候哈，就是感觉受到了一些情感的诱惑，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我妻子啊，出国2年了，带着孩子，孩子呢到国外去读书，妻子呢去陪读了。他说那么，我们这个小区里边啊，他说有妻子的一个好朋友，他说这个好朋友呢当然是一位女性了哈。他说这个过去呢就常到家里来，他说现在呢，他说是这样，他说过去这个女士呢是有伴儿的，他说这个女士呢有一次婚姻结束以后就没有再结婚，那么过去应该有一个男的和这个人在同居，那个男的呢我们也都见过，但是好像最近和那个男的分开了。他说他啊常到我这儿来，有的时候什么自己烙个饼啊，自己做的什么吃的呀也都带来。经常呢是我在下班前就会收到他的微信，跟我说你回家吃饭吗，我给你带点吃的什么什么的。有的时候呢他会把吃的拿过来和我一起吃，而且呢他在我那儿还要坐一会儿，有的时候还提议我开瓶啤酒什么的。他说一开始他过来的时候啊，我还跟妻子说一声，他说可是后来呢，他说我就有意识不跟妻子说了，因为我发现和妻子说了以后妻子有点不高兴，说他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另外呢妻子和我是有时差的，他过来的时间呢刚好妻子那边也是不方便的时间，我也没有及时的再去报备了。另外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内心的那份小小的被诱惑的感觉，其实我是挺期盼 在下班之前会收到他的微信，而他来的时候呢，我也挺期盼他能多待一待。两个人的感觉越来越微妙，可是我自己也越来越恐慌自己。毕竟哈，我是爱妻子的，也是爱孩子的。妻子带孩子出去读书这件事情是我们商量很久，其中我们也探讨了一个内容，就是两个人身在异地会不会出现感情上的危机。我们俩都信誓旦旦地向对方表示不会的，我们一定会坚守我们这份夫妻关系，为了孩子，为了我们的未来。可是现在我内心吧经常会被动摇，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哈，人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这个其实心动挺正常的哈，就是每个人在遇到自己心仪的对象，或者是长期的接触，或者是别人对我们有这种服务或示好的行为的时候，都会有心动的感觉啊。但是心动到行动还有一块距离是我们可以操作的。这个呢，可能就是你们两个人在出国之前要坚守的那个底线了。 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然 后其实怎么说呢，这种事情我原来在案例当中也遇见过很多。好的处理方式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不能否定自己内心起的这些变化，泛起的这些涟漪，要接受它和承认它啊。这是第一点。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人就是开始否定，就是不承认不接受，但是否定到最后呢，好像会有一个点会爆发，反倒是不好收拾。还不如接受，因为接受是开始处理的第一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自己意识到或者觉察到这个关系可能越走将来可能会越麻烦越有危险的话，其实应该慢慢的去采取一些回避的一些行为了。比如说把这个见面的频次降低，把见面之后的互动内容然后也换一换，或者是把要是非得见面或者有事情要见面，见面的地点也换一换。一般会从时间、地点、频次这三个地方去做一些处理，或者说做一些文章，这样慢慢的话呢，两个人的这种关系就会疏远一些。先生内心的感觉就不会那么的焦虑复杂，也就慢慢回归过来了。他有一个似乎好像每个人每段关系都有一条线。就是第一步呢就无感，觉得自己 OK，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有感可控，我就有感觉但是我觉得可控，再往第三步呢该出现侥幸心理了，就是挺好侥幸心理，再往后走可能就真的是危险了。所以一般情况下到第二步，如果我们有明显的自我觉知，就应该是去要做一些行为去把这种关系再拉远一点了。 他现在就是很多人可能在这样的时候啊，虽然听了董老师说的这些哈，很多人知道，哎呀，这个从心动到行动，这中间哈，我要是稍微往前再跨一步，可能那个关系就已经性质不同了。虽然很多人知道我不能这样做， 对， 但是他之所以能给我们发来这样的这个微信来询问哈，其实这个很多人在面对这个诱惑的时候，他心里边的那份纠结就是他可能他就像他所说的，他可能还在期盼着发生一些什么。 对， 是吧？ 对。 那么此时比如说我们想告诉他的是，能不能两个人拉开一些距离。 对对对。 比如说这个下次这位热心的社区女邻居再说，说我给你送碗面吧，你说哎我吃过了，是吧？ 对对对。 说这个哎我今天这个煲了汤给你拿过去吧，说哎呦这个不了，我今天回家很晚。 对对对， 是吧？可以这样哈。但是很多人他可能他就是觉得哎呀我还正在期盼着呢，我这个得多大的毅力我才能做到，你能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让我坚定我的信念哈，我才能做到这些呢。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来讲，这种事情只能是靠一些意志力去做，就是靠意志力直接产生行为，然后反馈回来，慢慢就会好一些。这是一定是这么做的，没有其他技巧，没有说特别好的技巧，说我一听就猛然的我就能够怎么着怎么着了，这个是不太现实的。第二个呢，你如果是想让自己的这个意志力更强更坚决一些呢，你可以想一想后果。反正我们一般的比如说他要真走到咨询室呢，我们也不会说你不能这样做，你得怎么做， 我们也不会这么说，我们可能会跟他一块分析分析，比如说假如你真的这么做了啊，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儿，发生那些事儿是你可承担的吗？ 可以这样想。 对，那个后果是什么样子的，有可能会怎么着怎么，反正各种可能性都帮他分析出来。有的人呢也就知难而退了，但是有的人我们确实也发现他的侥幸心理很强，他越往后侥幸心理越强，他就觉得可以发生，又可以不被 对方知道， 他觉得这，但是这种事情确实对人的诱惑力是很大的，这种可以发生又不被知道，这种关系的模式吧，所以好多人走到第三步，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真的是控制不住了，这位先生基本在第二步，你要是控制就抓紧，悬崖勒马来得及，因为他内心已经有感受了，甚至还觉得，哎，其实偶尔的这么去沟通交流，或者有个陪伴，还不错， 对。 这在进行一段时间就该有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了。 那往往在这样的时候哈，比如说在经受这个诱惑的这个过程中哈，自己的这个伴侣呢，像他这样可能离得远，没有更多的一些察觉哈，有一些呢可能伴侣就在身边，但可能是在家外的某个地方，在单位啊，在公司啊，在自己的社交圈里啊，甚至在网络上啊，还在经受着诱惑，那自己也在这种纠结啊，到底我该怎么办啊，我要往前走一步，我是不是就变成魔鬼了，是吧？在这样的时候哈，转头在面对自己伴侣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他是这样的，有这么几种心理反应，第一种呢就是愧疚感，觉得不行，然后就返回，还有一种呢是在这边陷得太深了，面对自己伴侣的时候受不了那种愧疚自责感，他就开始去破坏跟伴侣之间的关系，让自己心里舒服点了，就让自己这种婚外的行为更合理一些嘛， 就是本来两个人关系可能挺好的，但是他可能也不意无意的就在破坏当中， 对， 吵架啊，挑剔啊，挑毛病啊，以前觉得你这样还行挺好的， 对， 现在会说，哎，你怎么连毛都带不好啊，哎，你怎么梳这个发型啊，哎，我怎么没发现你这婚后胖了这么多啊， 对，你怎么出去也不关心我了，就各种的，反正各种理由会合理化，所以真的是再往前走走就挺危险的，很少有人两边都好，就是婚内跟婚外好像都能付出特别平等的轻松的愉悦的那种感情的体验，很少的，我们都是有那种道德约束的嘛，然后总知道内心十分清楚有些事情该做有些事情不该做， 对，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就产生道德焦虑，这个焦虑不是一般人可以去承受得了的，要么他放弃自己，我就这样了啊，自我放弃，道德焦虑会轻一点，要么就得想办法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合理化就得把自己变成受害者，就别人怎么对我不好，婚姻也不好，其实我们一直都不好，反正各种不好挑唆起来好多事儿， 对， 到最后谁也分不清到底怎么回事了，就出现这种情况， 确实如他所说，人这漫长的一生中哈，我们即使我们有了婚姻，有了家庭，有了伴侣，那么我们也可能在某时某地某段时间我们会受到一些诱惑， 对的， 但是刚才这个董老师也说了，受到诱惑心动到行动是有一段时间的，而且这段时间是可控的，那么我们真的想一想，假如真往前滑了一步，那个后果是什么？其实虽然很多人抱着侥幸心理，但是我们知道伴侣之间是最敏感的，即使对方不知道，两个人的关系也已经遭到破坏了， 对，他有微妙的变化和感受， 对，而且那个关系一旦遭到破坏，再回到从前就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了， 人生就会出现另一条路， 对， 是吧？ 对，所以当想到这个的时候哈，你脚下的这个路到底你那一步该不该迈，我想很多人其实心里是明白的，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我们下面再看哈，也是一位男生的问题。这位男生呢是今年25岁，他说，我谈恋爱1年多的时间了，我是在一个聚会上认识我的女朋友的。我的女朋友呢，我觉得她漂亮、能干、独立，各个方面我都很满意。当时呢，也是我主动追她的。但是呢，到现在1年多的时间了，我才知道她其实大我将近10岁。但是我发誓，她看着特别的年轻。我根本没有觉得她会比我大那么多。我当时问她的时候，她说比你大一点吧。我以为他最多就比我大2-3岁，也很奇怪的是，这么长时间我没有真的去问过他的年龄。另外就是他结过婚，没有过孩子，但是呢，他前面的那段婚姻持续了有6年的时间，也就在认识我之前没多久，那段婚姻才结束的。结婚的事情也没有告诉我，年龄的事情也没有告诉我。现在谈了1年多恋爱了。我和他之间已经由刚开始很有激情到现在我觉得很稳定，那么是他主动告诉我的，因为我跟他提出了要结婚，他说如果要结婚的话，他就要告诉我他过去的经历了。他告诉我之后，我有点犯懵，原本我想象的他不是这个样子，现在感觉他对我来说有点陌生，还要不要结婚呢？我问你们。 就是这种事情还挺多的，就每个人总会觉得自己的某些事儿是不能在阳光底下晒出来的，特别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总想给自己营造一个好的形象，去符合对方心目当中那个理想化形象的标准，结果真是凑巧就遇见了，自己正是对方理想化的那个样子，两个人自然就在一起了。刚在一起的时候肯定是激情满满，感觉都特别好，因为容易把对方给过度理想化嘛。 对。 但是走着走着越来实际的东西越多，两个人的内心可能需要更多面积的接触，不单单是那一个点了，因为这个才让将来婚姻关系更稳嘛。就原来就好像钉子尖对钉子尖一样，是够聚焦但是不稳。现在反过来，那钉子帽对钉子帽了，接触面积多了，自然知道的事情就多，这也是两个人关系变化过程当中可能好多人都经历过的一步，都经历过的一步。这个时候会产生一种类似于小小的这种应激反应，突然蹦出一个信息来，我要重新定义这个人， 对呀、 我重新定义这个人呢，我原来跟他的关系我该怎么办呢？我是否定掉呢，我还是怎么着，他会受影响， 对， 所以这时候人就是懵的，对过去的那些东西没法跟现在做连接了，需要一段时间重新接受，然后这段时间呢，他可以去想一想这个女生，比他大10岁的这个女生，为什么人家要告诉你？可能他想真的是很认真的跟你去 相处了以后的关系了， 对，他也不想骗你。当然他也不想背着自己的这个心理负担，对吧？因为这个好心里背着两个包袱， 秘密 对，所以他拿出来选择跟你一起来承担，这个就看你自己了。这两个信息还是挺现实的信息，一个是年纪问题，一个是有过婚姻的问题。你要自己想清楚。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到这儿也算是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可能又要有延续和新的开始，你可以自己好好想一想，第一个他结过婚你能不能接受，第二个呢就是比你大10岁你能不能接受。我倒是不觉得他应该考虑骗不骗他的问题，我其实情感当中不存在太多的这种骗跟不骗，都是为了就是跟对方建立关系的时候能把最好的因素拿出来，即使是有隐瞒，但也一般情况下都不是那种恶意的欺骗，所以他，我觉得他可以想想那两个问题，就是，结过婚的问题和年龄差的问题， 好，下一位呢，这是一位女士，她问的啊，她说，现在正在怀2胎当中，第一个宝宝怀孕的时候就辞职了，自己就在家里了，以前呢，结婚的时候说好了，家里边啊，谁也不去主管财政大权，而是两个人商量着来。那么在有孩子的这个阶段呢，一直都觉得家里花钱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但是我们从第一个宝宝出生到我第二个宝宝又怀孕， 他的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他的收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我们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和刚结婚的时候，我们俩都是一起赚钱的，那那时候呢，我的工资和他的工资都差不多，所以也不存在什么更大的问题。第一个宝宝怀孕没多久，我就辞职在家了，第一个宝宝的出生也没有觉得有更大的影响。但是在这几年之间，他收入一下子开始上升了，现在呢，年薪都到将近百万了。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基本上他的钱是不会归我管的，是由他自己来管的，但是我知道他大概的收入是多少。那么他给我的呢，是家里边的开支和孩子的用度，这些都是够的，其他的钱好像都在他自己的账户上，这也没有引起我更大的警惕。可是最重要的是，前一阶段我的父母需要用钱，我的父母想问我们借一点钱，我就张嘴跟他说了，我说我爸爸妈妈那儿需要用点钱，能不能给我父母拆借一些。此刻他告诉我说不行，他说他的钱他自己都有一些用处，也买了一些什么理财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也不方便拿出来。另外在同时他还告诉我了一个信息，他说他有30万借给了他的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我是认识的，知道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他给那个朋友借钱的事情。可是他跟我说的时候，我知道是真的。那么那么大一笔钱的支出，他没有告诉过我。而面对我父母想借钱这件事情，他又不愿意拿出来，推三阻四，这就让我特别的不高兴。我现在在怀着第二胎，我突然觉得我在家里是一个弱势，因为在家里边我不管钱，也不挣钱，还怀着孕。我心里边不舒服，这些日子特别的不痛快，想起来就不痛快，可是又不知道该跟他怎么交流。你们觉得我们的婚姻是出问题了吗？ 这个不一定是婚姻出问题，好多婚姻当中一开始说我们两个人就共享财产哈、一起支配啊，然后但是走着走着呢都会不太一样了。 对， 因为这个财务问题啊，夫妻之间的财务问题有时候甚至可以模拟和这个借鉴公司财务问题是一样的。 嗯， 就是他有的时候用着用着一方就不再去操这个心了。 嗯 啊，这是第一个会变的原因。第二个会变的原因呢，就是价值观真不一样。 嗯， 你买东西的时候，你比如买车，他就想买这个，他就想买那个。 对， 你就越用越用不到一块儿去。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收入来源的变化， 嗯， 也会导致这个家庭财权的变化，这些都是现实问题。而且这个对于钱的掌控还跟什么有关系呢？就是跟一个人的风险偏好有关系。 嗯， 风险偏好高的人，然后呢可能这个在有了一定钱的时候，他可能不会自己存着，还是放在公共账户里边。但是风险偏好低的人，也就是不喜欢冒险的人， 嗯， 可能钱一开始一点点钱的时候他没有这个任何意识， 嗯， 啊，就怎么放怎么花都行，好像他不在乎。但是这种人会随着钱越来越多变得越来越在乎钱的这种掌控感。 对 啊，他倒不是说有私心或者不相信谁或者是怎么着，不是，这个跟他自己的风险偏好有关系。这是个人的因素和两个人对财务的因素。再一个我们再说夫妻关系的因素。 嗯， 然后随着这个夫妻结婚之后，家庭结构的变化，有了孩子，然后家庭职能功能分工都有变化，比如先生主外，太太主内。 嗯， 那么主内的太太可能会在家庭工作上变得越来越倾向于是那个不太关心发展啊、经济啊，或者什么的这么一个角色。 对， 就是、照顾孩子。 对，照顾孩子。 然后日常家用花钱。 嗯。 啊，可能就这样，慢慢，这个钱其实就随着这个功能来做一定的分化了。 嗯。 这个我们给它平移到公司里边，它可能更好理解。你比如在公司里边，你就是什么都不干， 嗯， 或者负责的东西风险小，或者是负责的东西范围小，慢慢的这个你的这种权力， 嗯， 就是弱化的， 嗯， 你权力弱化了之后，后边的财务分配也是弱化的， 嗯， 其实这个平移到家庭当中来是也是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如果这个不管是妻子还是丈夫哈，其中的一方在家庭功能上越来越被弱化。 嗯， 这个弱化不一定是客观弱化， 嗯， 也有可能是主观弱化。比如说就是大家都觉得在家带孩子这事儿就没有那么重要， 嗯， 没有先生挣钱那么重要。当这种弱化出现的时候呢，这个财务上的偏差也就出现了。 嗯， 所以他这个问题我给他的建议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呢，先跟先生谈，我觉得可以谈这种问题，总比憋在心里要好。 嗯 啊，谈的目的是什么呢？谈的目的就是了解我刚才说那个是不是存在啊？我慢慢的这个觉得我家庭功能没那么大了， 嗯， 贡献没那么大了， 对， 然后相应的财务也发生倾斜了，啊，这是一个原因，来澄清一下，让先生意识到在家带孩子的这个重要性， 嗯 啊，我觉得这个是挺关键的。如果先生不能意识到你在家带孩子的重要性，可能这种倾斜还会出现。再倾斜倾斜可能权力都没多大了，嗯，这是很自然发现的。第二个呢，就是想一想是否疏于感情了，因为夫妻之间刚才除了我们说的那么理性的这些东西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来弥补这个理性的空缺的， 嗯， 就是感情。 嗯， 那是不是感情缺少沟通了啊？先生一挣钱，太太又带两个孩子， 太忙了， 太忙了，两个人也没有时间交流了，没有时间去增进感情了啊，也是这个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 嗯， 谈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谈， 嗯， 做的时候你得反过来做， 嗯， 就是先做增进感情的事儿， 嗯， 然后再去慢慢的一步步的可能会有这个自己期望的这种事情发生。再有一个呢，其实我们挺不建议这个太太就是全职太太的这个角色的， 嗯 啊，如果你是全职太太，然后你自己能有自己的爱好、社交、喜好，又活得很优雅，同时先生又很尊重全职太太的功能和地位，这个可以。啊， 嗯，但是虽然我们也说过， 嗯， 这个全职太太啊，可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周围的全职太太太多了， 太多了， 特别是特别是现在打算要二胎或者已经有二胎的这些女性们哈，那他们会比如说会算一笔账，你要请阿姨啊，请保姆啊，你还不如自己在家自己带孩子呢，当然更贴心，教育也更好等等，这样诸如此类的这样一些问题。 对， 所以刚才这个董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怎么样能让丈夫在外面工作的丈夫能意识到在家里面做全职太太的这个女性， 嗯， 其实她承担的家庭责任很重很重哈。 嗯， 这一点也是我们节目中其实经常会探讨到的。 嗯， 但是说到这儿呢，其实稍后的时间，因为我们马上就要休息了，广告播出的时段，下半时段我还是挺想让董老师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些女性们，我们怎么样能让这些男人们知道我在家里没闲着，我在家里其实是很累很累的哈。稍后我们再继续聊，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私语室。 过于颠倒，不像过去傻到感到不被需要，煎熬经过多少煎熬，说明不是寂寞推我到你的怀抱，总有点委屈，总有点牢骚，当年的我怎么受得了，哪里找这样真实却又温馨的烦恼，不够美好的刚刚好， 2018年八月，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正式成立，两台一网，矩阵传播，全屏互动，旗舰传媒，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新媒体集团， 资源共享最大化，平台播出最大化，宣传效果最大化，发出北京媒介最强音。电台、电视台、新媒体，一个形象，一个声音，一个平台，同频共振，北京广播电视台，砥砺新时代，融合新征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或者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也可以留言。刚才我们说到了董老师，咱们说到很多女性哈，现在因为生宝宝啊，因为带孩子啊，在家里面做了全职太太。虽然董老师在节目中建议了不止一次了，说其实我们并不建议女性这个完全回到家里去，没有职业，没有社会角色哈。但是这个现实生活中，我们周围这种女性太多太多了。 对， 当我们一提起这种问题，比如说一个全职太太在家里边，她可能她的付出被另外一半，有的时候会容易忽略，那么其实很多女性都会觉得挺委屈的，而且都会觉得很认同，说是啊是啊，其实我在家里从早到晚从来没有闲着，我带孩子那么辛苦，家里边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说但是她会觉得我是闲在家里的，她是在外面工作的，钱是由她赚回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女性甚至花钱都没有那么理直气壮了哈，甚至觉得我要是多花点钱，她要一问我说哎，怎么这个月花了那么多啊，我自己都觉得哎呀好像是挺对不住的啊，因为钱是人家赚的嘛哈。嗯，就是这样的，所以挺委屈的。刚才您也说了，其实应该想办法让对方知道我们做的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并不比他少， 嗯， 只是大家的职责不同。 嗯， 话虽然是这个道理， 嗯， 可是我们怎么能让对方知道呢？而且好像现在人们很奇怪，衡量一个人对家庭做贡献的这个衡量的这个度，就是谁挣钱多， 对， 是吧？这样的话呢，全职太太多么的吃亏啊，一分钱没挣，还不断的要花钱， 对，嗯，就是不挣钱净花钱， 对呀， 把孩子带不好， 对呀， 还那么多事儿， 对呀，回来还要抱怨， 还要抱怨， 还说你不能搭把手吗？ 对， 你看小的在哭，大的在闹， 对， 是吧？ 对， 这个丈夫一回来，可能还会说啊，怎么饭还没有做好啊？ 是这样的，这是个普遍现象，就特别是现在，生二胎的多了，家里的女性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的其实也越来越多， 嗯，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可能就算是找保姆自己也不放心， 对， 第二个原因就是老这么生孩子，单位也不喜欢， 嗯， 对吧？ 对， 生一个孩子请一次假，生一个孩子请一次假，我知道很多单位 HR 在招聘的时候要特意问这个问题。 嗯， 你多大了？小孩多大了？要生二胎吗？ 啊，对 对，因为他要考虑你这个岗位的延续性，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哈。 嗯， 所以反过来就逼着好多的想生二胎的家庭，母亲真的就在家做起了全职太太。 嗯， 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就是，普遍的大家对全职太太的价值是忽略的。我记得我读过一个文章，算了笔账，全职太太的年薪，一个孩子的还是哈，还不是两个孩子啊。 嗯， 相当于年薪8-9十万的这么一个职位。 嗯， 你想想，他在家要照顾家，啊，要 而且他基本上7x24小时不下线， 嗯， 也没有休息日， 嗯 啊 嗯， 基本是这样的，来做这个工作。然后这时候呢，先生呢，往往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各种不理解，各种不理解。我觉得这两个是普遍性的因素，可能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跟发展，大家可能会慢慢意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就全职太太的重要性。其实我身边有些朋友，他们已经有这个觉察了，虽然在行动上也不是那么的靠谱哈， 嗯， 也没有真正认识到太太的价值，但是他们会说，我让太太在家去带孩子，其实比我们都上班还要划算。 嗯 啊，我说怎么还要划算呢？他说他要是雇一个保姆， 对， 他不放心。 对呀、 啊，雇个育婴嫂呢，那可真不便宜。 对呀、 啊，啊、嗯，育婴嫂的工资可是挺老贵。 对 啊，然后好像是人家育婴嫂还不管收拾屋子做饭， 哎， 是吧？ 是的，不管、啊、人家只管那个对宝宝， 对宝宝。 嗯， 所以你要是什么呢，还真是育婴嫂加保姆。 嗯 啊，这个费用可不低，所以他想一想，还不如自己太太在家带的又好，然后还有安心。放心、 嗯，对，其实这是好简单的一笔账、嗯、哈，但是很多男性怎么就算不过来呢？ 问题出在哪儿呢？我觉得可能出在有这么两个方面。 嗯 嗯，第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全职太太在关注于家庭的时候，忘记了这个自我建设。 嗯， 特别是自己的优雅性啊、美啊这些建设。 对， 这挺关键的。 对， 他们有的时候会说：“我们哪有时间美啊？再一个，我们又不出去，天天弄着孩子。”一把屎一把尿的，没时间美。 嗯， 但是你反过来想想，你上班的时候，那上班真的也挺忙啊。 嗯， 那你不还是出门之前职业装啊，然后职业化妆、职业装、职业头型、职业发型，不也挺好吗？ 嗯， 所以你在家带孩子一样可以做的挺优雅的。 嗯， 你也可以做一个优雅美丽的全职太太或者是妈妈。这个我想说的是，对于男人来讲还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 嗯， 他回家看到一个优雅悦目的形象。跟看到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哈， 蓬头垢面 啊，蓬头垢面， 对， 毫无形象的形象，它是不一样的。 这真是啊，其实 嗯有的时候啊，很多女性是蛮有说辞的。 嗯 比如说我周围也有这样的女性朋友哈、啊、当说起来这个形象的时候，很多女性都说带孩子呢，什么衣服都没法穿。 嗯， 你穿什么衣服，那孩子小手在上面一抓。是吧？ 嗯 啊、你要带孩子呢，你什么首饰也不能带。带孩子呢，哪有时间化妆啊？ 对对对， 对吧？ 对， 你这个孩子的小脸就蹭过来了， 对， 孩子的小手就抓过来了，也确实哈， 对， 是这样的。所以很多女性呢，在这个上面呢，也会觉得比较怎么说呢？就是顺水推舟，是这样、 嗯。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在一些公号上。在一些媒体上我们也看过，有一些妈妈虽然带着孩子，包括我们也看到国外的有些妈妈， 嗯， 甚至带不止一个孩子哈、 嗯、 两个孩子，甚至可能还带一窝孩子， 嗯， 那她在旁边在健身， 嗯 啊，比如说她在塑形， 嗯， 她在让自己更有精气神儿， 嗯， 她在这个让自己享受生活的乐趣， 嗯， 就是我觉得人即使你的外貌可能你一时没有办法像职业女性那样，因为带孩子你没有办法穿职业装、 嗯、 你没有办法穿这个非常显示身材的这样的这个衣服、 嗯 那么因为你要带孩子，随时要拉扯孩子，你可能觉得哎，棉质的更舒服，对孩子也更健康、 嗯、 但是你的精气神儿，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了， 是吧？ 你要不你反过来讲，比如上班， 嗯， 哪有时间刮胡子哪有时间弄头发不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当然他没有小孩那么占人哈。 对， 嗯，但是有的时候不管怎么着，我觉得想办法肯定能做到。 对 啊，没有那么的真没时间。 嗯， 做到这个其实就好很多。 嗯 啊，男的这种动物啊，男性这种动物，我出卖一下这个男性朋友哈。 您出卖，欢迎出卖。 他有的时候真不是说在评估你在这个家庭里边没贡献， 嗯， 或者是评估我回家之后你还给我添乱。 嗯， 不是，男性是经济头脑比较发达，他经常内在无意识评估的是值不值。 嗯， 这个可能说来有点让女性朋友伤心。 对呀、 啊，比如说我一回来，我看到一个赏心悦目的太太。 嗯， 其实你让我干点什么，我觉得值。 嗯 啊，如果我看到一个蓬头垢面、乱七八糟的太太，一开始我就可能不太舒服、 嗯。 后来我对你好啊，有的时候靠的是感情， 嗯、 实话实说、 嗯。 但是有的时候慢慢，你感情没时间经营吗？不是。 对。 靠的叫责任。 嗯。 一靠责任就容易有埋怨。 哦、对， 就开始出问题了。 嗯， 所以对于女性来说呢，确实其实生活不易， 对， 当然对男性也是这样的，在职场上可能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对， 每一笔钱赚回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是辛辛苦苦的刨回来的哈。那对于女性而言也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带好孩子还要要求我们建设好自己，还要求我们有对生活、对情感、对关系，能有更透彻的理解，还得要求我们在面对我们另外一半的时候，我们还得运用一些情商和智慧，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这就是经营关系的一种， 对， 所以刚才董老师已经出卖了一下男性的心态了哈，那么作为女性，如果我们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更融洽，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家更良性哈，更温暖一些，那我们还得使出劲儿来做一个好太太，我们除了要做一个好妈妈，我们除了这个在家里边的这个全职角色之外，我们真的哪怕一天花上那么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婚姻关系负责，是吧，让自己建设得更好一点， 对， 这个也很重要，很重要哈， 没错。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那我们再看下一位问到一个问题，这是一位女生，她说我和我的这个男朋友男票我们已经谈了有2年多的恋爱了，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是考虑到要结婚了，结婚的一些事情也都提了，结婚这个事情呢应该也没有什么悬念，会结婚的，但是呢我就觉得是这样，我们两个人啊在个性上有所不同，我呢是比较内向的，不太爱说话，其实他呢是那种特别爱说话，平时会逗我乐的，刚开始我们俩的关系就是因为他很主动，他话多，在他面前他聊得多我听得多，那这样呢慢慢的我也就放松了，和他在一起呢我也就觉得我能说话了，可是现在呢我就会觉得我们都要面临结婚了，我们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本来他是属于事喜欢哄着我的人，但是我会发现他对我失去耐心，不太爱哄我，有的时候我希望他能更多的理解我一些，在最早的时候我觉得他是理解我的，可是现在我觉得不大关心不贴心，和他在一起感受不到更多的温暖了，他呢还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也是比较关注自己的人，我们的问题出现在差不多1年多以前，他开始迷上了游戏，那么打游戏是他最爱做的一件事情，下班我希望他能跟我聊聊天，但是下班他跟我说不了几句话，基本上他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打游戏上了，甚至周六周日我特别希望他能够带我出去，其实我不是很作的女生，也不是需要他事事都陪我的那种女生，可是我觉得正常的两个人的生活还是应该有一些同步的节奏，同步的一些事情要去做，比如说两个人可以一起出去啊，可以去探亲访友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是在同居，我说让他跟我回我妈那儿，他让我一个人去，有的时候我主动提议去他父母那儿看看，他说他不想去，其实就是找理由在玩游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又要面临着很快就结婚了，我对婚后的生活一点信心都没有了，我不知道说感情上有大的问题吧，没有更多的吵架，也没有更多的事儿，可是说我们感情很好吧，我已经感觉不到以前的温度，特别是感觉两个人的生活越来越不同步了，这该怎么办呢？ 我们从游戏说起吧，这个游戏确实是有的时候让人挺头疼的一件事儿。不管是青少年，原来青少年的多玩游戏不学习的哈，现在呢 好像挺多的这个玩游戏不谈恋爱的也有。 有，对。 顾不上自己的女朋友的。 嗯。 还有这个刚结婚的也是玩游戏顾不上家的。 有。 也有。 咱们咨询还挺多。 还挺多的。嗯。游戏为什么吸引人，就是第一个互动性强。 嗯。 嗯，第二个是强链接。 嗯。 就是在里边现在的游戏做的跟个社群一样。认识的人可以在上边用那个耳麦直接就能沟通，就一块玩呢，在一起玩呢那种感觉。 就有了朋友了，有了玩伴了。 对对对，就是玩伴在游戏中以游戏角色的身份出现。 嗯。 大家还能互动，直接互动去打击打怪兽。 嗯。 这是第二个能满足人的。第三个，它反馈快。就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做好久的事儿可能才有一个有价值的反馈。 嗯。 我对女朋友好十天可能女朋友对我好一点。 嗯 嗯, 嗯。 但是我在游戏当中我打一枪砍一刀就会有一个分值的增加，有一个反馈。 嗯。 这人是需要这个东西的。再一个呢，就是游戏里边有那个阶级，就是那种比如说你打到这个叫皇冠啦，打到这个什么叫什么级了，我也不太懂哈。 嗯， 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吧，就这种。 嗯， 你级别越高，影响力越大。 嗯， 东西越多啊，你底下的那些可能不如你的那些什么，就可能越尊重越怕你。你看，它完全是高度模拟了一个世界来满足人的本质需要。 嗯， 它比现实世界满足的好。 嗯， 啊，所以很多人就不愿意回到现实世界当中来。这是我想先说的游戏跟这个。大家现实世界关系的这么一个竞争吧， 嗯， 一个分也算是叫分化了一部分精力过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听这位来信的朋友讲这段事情的过程当中，我就隐隐约约有个感觉，当然这有可能是我主观的哈， 嗯， 我怎么感觉不到这个什么呢？感觉不到他们之间的互动呢？我怎么会感觉他们之间好像挺单向的呢？所谓挺单向的，就是女孩希望男孩对自己更好，更关照，更呵护，更娇宠， 嗯， 但是我好像没有感觉到这个女孩对男生要怎么着，要怎么着， 哦， 要怎么着呢？ 对， 或许是因为他写信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问题，所以他没有表达，但是我隐约主观有这种感觉，算是一个提醒吧， 嗯， 就是感情真的是需要经营的，单方向的感情它真的是不能长久的。会疲倦，会累，互相经营就是你对我好，我有价值了，我再对你好，你又有价值了， 嗯， 就像互相存钱一样，像那个有本书叫什么情感账户那个意思，对吧？大家互相存，互相存，就能经历风雨，承担风险，等于就一方存一方花，那将来肯定是有怨言，会出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的问题。我想给他的第一个认知上的变化就是，你不要觉得就这样，婚姻可能以后就这样了。不是的，肯定会有变化的。但是如果你懂得经营技巧，他就往好的方向去变化。如果不懂经营技巧，可能对这个变化就没有掌控感，也不是说就一定变不好，你可能就没有掌控感，里边你会体验到很多的焦虑，和不安。这个我希望在认知上能有这么一个转变。先别悲观。因为人有的时候一悲观嘛，就特别容易把事儿往那个悲观那个方向去做，最后可就真自我实现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的提醒的那个觉察，是不是真的在现实你们的关系当中，你男友付出的是十分，你这边可能享受到十分之后付出的是三分，会不会存在这么大的落差？如果有的话，我建议你还是补一补，补起来，让两个人互动多起来。要不然他就在游戏里边去满足自己的需要了， 对， 而不在现实当中去满足。 好，董老师，下一位是一位女生问的问题啊。她说我家里呢是这个情况，我和我哥哥两个孩子，我哥哥呢今年28岁了，但是还没有成家，原因呢是他自己说他不想成家，他自己啊就像是无头苍蝇一样，工作呢也不是很稳定。情感呢也不是很稳定，但是我父母是非常宠着他的。那么我们家里呢有这个占地拆迁款，到目前为止，我父母几乎把这些钱大一部分都花在我哥哥身上了。我哥哥做的一些事情呢也挺没谱的，比如说拿着钱出去说和别人合起来开一个汽车修理厂，结果呢过半年又说亏了等等这些事情哈。我父母呢还给我哥哥 为了让他能够找对象，给他还买了一套房子。但是我哥哥占了这套房子之后呢，依然还是说不想结婚，不想找对象等等这些事情。现在问题是，我有一个男朋友，我男朋友的家里家境其实很一般，家境不好，比我家差远了。那么我男朋友呢，当他知道我父母还有一些钱，他呢就一直在跟我说，希望的是我父母能够出一些钱来资助我们的生活，不然我们的生活也没有未来，因为他父母实在是没有钱能给我们。那么我就和父母商量了，但是我父母最多只答应给我们10万块钱，其他的让我们自己想办法。但是他们已经给我哥哥给了近100万块钱了，所以吧，我男朋友为这个事情就跟我不高兴。我和男朋友感情挺好的，其实我们就是缺钱，有钱我们的日子就能过得更好一点。一方面我挺埋怨我父母他们的偏心，当然我也习惯了他们这种偏心，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可一方面吧，我又觉得我和男朋友没有未来。当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男朋友有的时候过于依赖我家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看现在我的这个情况。 嗯，这个就是挺明显的界限不清晰。 嗯， 父母管儿子界限不清晰，就是什么都给， 什么都给， 什么都帮。 这不就是我们很多父母都这样吗？ 都这样，这样容易去养成一个责任感不强、抱怨多的孩子。 嗯 啊，然后就是无条件、无限制、无边界的对你好。 对。 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女儿的这个男友， 嗯嗯嗯， 也是界限不清晰。 嗯 啊，让女孩回家来跟家里 跟你爸妈要钱、 要资助，对吧？ 嗯嗯， 你干嘛自己不去挣啊？ 嗯嗯嗯， 这女孩也是，还就真来要了。所以整个就是界限不清晰。那么界限不清晰所带来的就是这里边只可能有一个成熟的人， 嗯， 剩下的可能都不成熟。 嗯嗯 啊，就比如说父母可能是成熟的， 嗯， 儿子啊女儿啊什么什么这可能都不太会成熟，因为你发现他们的独立性不够嘛。如果一个独立性比较强的人可能都不太愿意去碰这个事儿， 嗯嗯 啊，更愿意自己去挣钱啊，就省心又能体现个人价值。所以我给这个女孩的建议就是，第一个，刚才我们的那种简单分析，虽然可能听着不舒服，但是还希望能够对他有所触动跟启发。第二个呢，就是希望他们要解决自己这个生活上的困境，还得靠自己一步一步的去做。他不久的将来他会发现，就是靠自己一点一点挣起来的钱，自己用着更舒服。 嗯， 而且关键你是提升了能让自己过好生活的那个能力。啊，这个是很关键的。 嗯， 从父母这拿到钱，然后如果真的是去需要有想好的生意去做，我觉得倒也无可厚非。 嗯， 但是如果纯粹就是拿到钱改善生活，其实我个人从主观价值上倒不是很赞同。 对， 嗯， 是的啊。嗯，所以那如果你和男朋友之间真的想一心一意在一起的话，那么你也可以和男朋友说清楚， 嗯， 你们的未来不是说父母给了钱你们才有未来的， 嗯， 父母不给钱你们就没有未来。 对， 那这个我们听来都显然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理论。 对，逻辑不太对。 对啊，对啊。嗯，所以如果你是诚意在询问我们，也听到了我们这样一个解答，好好梳理一下你们的关系。 对， 你和男朋友的未来不是寄希望于你父母给不给钱这件事上哈。 对，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如果您也向我们的节目提问了，您关注了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可以发微信提问，可以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都可以向我们来询问，也可以在新浪我的微博留言，找到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中留言。如果您提问了，您可以在近期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中可能会回答到您的情感问题。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怎么做到的，给了他需要的爱。你是怎么想象的关于你们的未来。如果我怀疑幸福不会一直存在，请告诉我该怎么去得到爱。你会为爱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你只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多不多。该怎么去 say goodbye？ 一年是多情，一年是无情，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心中那莫名的墙翻不过来，最恨是自己。Goodbye， 你会为爱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你只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都不懂。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请告诉我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 一年是多情，一年是无情，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心中那莫名的墙翻不过来，最恨是自己。Goodbye.